《渔调》是清代评弹艺人余秀山所创的苏州弹词流派。渔调在演唱的时候必须真假嗓并用，所以渔调的音域很宽广，旋律丰富，回荡曲折，婉转优美，特别适于表现闺阁女子哀怨悱恻的情感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渔调的色彩过于单一，显得缓慢拖沓。20世纪30-40年代，评弹前辈名家朱介生吸收京剧、昆曲及江南民歌的旋律，融于渔调之中，并特别注重字真腔圆，极大地丰富了渔调的表现力，使之更为清丽圆润、婀娜多姿。50年代起，朱慧珍、杨振雄、周云瑞等名家又根据各自的艺术素养和嗓音条件，对渔调加以改造发展，使其更为光彩照人，并明显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，成为苏州弹词的基本唱腔之一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两段渔调唱腔。首先请听杨振雄演唱的《宫怨》。杨振雄的演唱受昆曲的影响很深，有评弹界的余振飞之称。《宫怨》这支开篇说的是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。西宫夜静百花香，卷珠帘春恨长， 若真知理，春恨 非独坐沉香榻，高烧红烛后明皇。 高力士启娘娘，金修万岁幸朝阳。娘娘闻奏添愁闷，软绵绵自去卸宫妆。

小姐是身靠栏杆观水面，见池中戏水有两鸳鸯。娘是推开绿纱窗，香几摆中央。瑶琴脱了囊，莺莺坐下暗宫商。一只香妃院，后台一曲《凤求凰》，思归隐弹出背凄凉。不知琴曲方已毕，红日渐渐下山岗。小红娘她力乱忙，瑶琴上了囊。

在青楼识了个李公子。 在青楼识得个李公子。 蹑壁三声要学孟良。 蹑壁三声呀哟梦。 他自赎身躯离火坑， 他自赎身躯离火坑， 双双月下渡长江， 双双月下渡长江。 那十娘偶尔把清歌发， 那十娘 粒粒莺声别有腔， 粒粒莺声大别有腔。 哪晓隔舟儿听得红无主， 哪晓隔舟儿听得闻无主。 可恨登徒失计要拆鸳鸯， 可恨登徒。 那李郎本是个贪财客， 那李郎真是个贪财客， 辜负家人一片好心肠，说什么让与他人也不妨， 辜负家人们他心上舍人恩莫上与他人一不凡。 杜十娘恨满腔，可恨终生误托薄情郎，说郎君啊， 是郎， 我只恨当初无主见， 我怎恩恩当初否之见。 原来你是假心肠，一片带红妆。 原来你是假心肠，一片带红妆。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， 可知十娘也有金银宝， 百宝原来有百宝 香， 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， 我今朝当了你郎君的面， 把一件件一桩桩， 一桩桩都是家事里人，一心上后方一起扶完呀。 青楼女子遭欺辱， 青楼女说哦，他一匹狼光，十娘忙回沙里生人，不听恩恩郎。 长篇弹词《玉蜻蜓》是蒋月泉富有盛名的一部长书，